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亚米念说了好。亚米念不是圣经人物，所以如果你在想，如果你不认识亚米念是谁，讲到中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可以之后来找我，可以试着解释。今天的经文，主要的经文，我是用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但是我今天会念两段经文，所以如果你有你每一个人都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先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由我来念经文，我从第七章二十四节开始念，念到第八章第一节，这是上帝的话语。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恶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律法以后启示的话，就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圣义，你需要安静，我们需要你学习安静。好，下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从二十六节开始念。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那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新福教会，能够每个主日在这里宣讲你的话语。我感谢你，我们能够借着宣讲的话语、聆听的话语、思想的话语来认识你赐给我们的救主。天父，求你赐福给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叫我们领受那最大的福分，就是借着宣讲你的话语、借着聆听你的话语而领受那你所赐给我们独一的救主。在今天我们的讲道中更是如此，祷告奉他的名，阿们。罗马在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保罗 在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罗马书8章34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又如何将那救恩施展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救恩，这是老一代的神学家所谓的救恩之获取 Imputation， 这首要指的是基督献自己为祭 Oblation， 死在十字架上，以及救恩之施展 Application。 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施展是特别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代求 Intercession。 基督的献祭和基督的代求，你有这个概念就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我们可以说若耶稣基督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不够的。他不仅为我们舍己，他还需要为他所赚取我们的救恩在施展在具体的施展在每一个父赐给他的人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耶稣基督留在地上对你我对门徒们毫无益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升天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他升高得荣耀不仅是他降卑顺服以至于死所为自己赢得的奖赏，耶稣基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按照他的顺服赚取天国的人。但不只是如此，耶稣他升天跟我们是否得救有至要的关系。希伯来书7章25节说，凡靠着他耶稣基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怎么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说我们得救，如果你得救你就不会失去这个救恩，因为并非你比其他的人更配得救，或者你更努力保持你的救恩，而是说若我们得救，若你得救，是因为他耶稣基督拯救你拯救到底。他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他如今正在天上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主耶稣现今在上帝的右边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我们基督徒理当多多思想这事，因为这事叫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我刚刚念在7章25节之后也写，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经文虽然说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但是我们不免也许你会想，像这样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或许他太高了，像这样远离罪人的大祭司救主或许他离我太远。今天是认识我们救主第14讲，也是最后一讲。这个系列我讲到这系列我的负担是好似保罗说要把基督从天上领下来带到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面前，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或许都有许多的问题，但是最终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不认识我们的救主。而认识基督的人总可以更多更好的认识他。基督徒或许每周上教会听讲道，或许他会以为自己就得到喂养，因为这个教会中还蛮中规中矩的，也不搞灵恩，讲道也有许多叫人要谦卑要顺服要有一颗破碎心的道理。这道理说实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说实在这些道理最终也没有叫任何人更加认识耶稣更爱我们的主，但是最终总是能够叫人觉得自己还不错，至少我学习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至少我不像其他教会说方言搞追求卓越。我知道我自己曾经待过这样子的教会，之前有人会问我，我总是会说一个教会的讲道不够好，你不喜欢那个教会的讲道不是你离开那个教会的原因。我某些程度我想这的确是真的，但是现在我不太确定， 我不太确定一个教会的讲道不好就不是足够的原因叫你不离开那教会。如果一个教会的讲道没有叫你越加认识基督，这就是你评估一个讲道好或不好的最基本的标准。反而教你更加的质疑，你觉得自己还不错，我会说你应该逃离那个教会。如果你来到新福听到，如果这里的讲道没有叫你越加认识越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其实不应该来这里聚会，你应该去一个能够叫你认识基督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认真的宣讲基督，我就非常的在意你们每一个人是否领受基督。每一个基督教会聚会都有在这里聚会却不认识基督的人，这不是一个其他教会的问题，这是所有教会的问题，新福也没有例外。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好的基督论，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基督论，因为是我教的。我是说你是否真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问你，你认识你的救主吗？你渴望认识他吗？你需要他吗？如果你觉得来新福聚会可以听到一篇好的讲道，你确实可以听到好的讲道，但是如果你听到的讲道，你在主日听到的讲道没有叫你在周一到周六渴望与你的救主耶稣基督相交，没有渴望叫你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作为，没有叫你向他祷告，也没有叫你渴望与他的肢体，他在地的肢体就是教会的成员互相团契，那我会问你来新福干啥？你会提醒我，就好像我以前我自己，就是那个每个礼拜不得不回家看看爸妈的小孩，你回到家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妈妈煮的菜，和爸爸也没有什么话聊，和我弟弟妹妹也没什么话说，我虽然人在家里，可是心却总是在和朋友约，第一机会就闪人。或许你以为你很需要耶稣，因为牧师总是告诉你你需要耶稣，但是其实你不那么的需要他，因为没有他你还是和其他人过得一样好。需要就是你需要水，你没有水喝就会死。你不会说我真的很需要，但是现在我只是没有时间。说自己需要耶稣，说自己灵命饥渴却不去耶稣那里喝水的人，其实正在属灵自杀，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一个人，如果你在意一个人，如果你说你需要那个人，你自然会想要知道他如今在哪里，他现在在做什么。耶稣呢？毕竟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属于他的人，他是借着信心住在你心里面的人。毕竟圣经告诉我们，你是重价赎回来的人，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你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你舍命的那位活，不是吗？弟兄姐妹，确知你的救主如今现在在这一刻在你天父的右手边为你代求，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吗？如果你知道，因为今天在新福聚会的人，就如在其他任何教会聚会的人，都面对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过分确信自己不被定罪，太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人。有这样的问题的人，通常是挂名的基督徒，通常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问题。有这样子问题的人，也不会觉得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这个问题与自己有关，因为他不会认为自己有罪，因为他曾经绝志祷告，因为他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 这样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就与他没有关系。第二个问题则刚好相反，就是过分不确定自己不再被定罪，就是对自己的得救没有确据。这样子的人通常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徒才会真正的在意自己是否得救。但是这样的人活得也非常的辛苦，没有喜乐，因为他总是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上天堂。这两种人，这两种问题，其实追根究底就是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注目的对象都不是基督，就是那信心创始成终者。他们没有仰望基督，反而注视世界，注重自己的感觉，专注自己的作为，自己的软弱，自己有缺陷，成圣的生命。他们的眼光聚焦在世界上面，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问题。人真正的问题就是自己犯罪，自己有罪的问题，或者他们过分只注重自己的罪，总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够好，不够敬虔，感觉不到位，就忘了他得救是因为有一位已经舍己赦免他们罪的救主。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人能够定上帝所拣选人的罪，并非因为上帝所拣选的人没有犯罪，上帝拣选的人是罪人，而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他如今坐在上帝的右边，他现在在为他们祈求。也就是说，一个罪人不被定罪，一个罪人居然能够得救上天堂，是因为有一个救主为这个罪人的罪献自己为赎罪祭，而如今又从死里复活，长久活着为这个罪人代求。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这个救主为忠信慈悲的大祭司，是说他献祭，他代求，因为他正是这样完全的大祭司，我们得着的救赎就是完整的救赎。什么是代求？ Intercession， 中文的翻译比较白话，替我们祈求。代求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必然是介于两方之间的动作。基督在天上代求，就将我们带到上帝他的父，我们的父面前，好似地上的大祭司每年一次走进至圣所的时候，他是背负着以色列族的名字，那十二颗刻着以色列族的名字的宝石进到至圣所。地上的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要带着公牛公羊的血进去，为他自己和百姓的罪献祭。而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则是一次为我们献上，他是带着自己的血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为何耶稣为我们的代求是大有功效的。他并非空手来到上帝面前，他带着他自己的血，就是顺服他的旨意，顺服以至于死所流的血。这血希伯来书作者说是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永生上帝。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不外乎就是将他的血将刻在他胸前，刻在他心掌上，我们的名字带到他父的面前，好似提醒他的父，这就是我为那些人所献的祭，这是我为他们流血的记号。他只要举起他的手，他的父就不能对他说不，我顺服了，为了你所赐给我的羊舍命。这样保罗说，如果有这样的祭司，如果有这样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还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但是我们是谁？ 谁是我们。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老约翰都提到我们的主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件事情，但是圣经在哪里提到我们主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的内容，或者说他在天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约翰福音是七章，所谓大祭司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所做的祷告。论到这个祷告，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说，亚米念说的没错，亚米念说的好。亚米念说，这个主耶稣在地生命结束之前的祷告，正是他如今在天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之总和。要知道耶稣如今在天为谁代求，我们就看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谁祈求。他对父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于他，他们本来就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因为你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了，并且信你差了我来。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就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然后在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So 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祈求，我们就是那些因信了使徒的话，因使徒的话圣经信了耶稣的人。在座的各位，你是这个我们吗？你信耶稣，你信耶稣吗？我的意思是，你信的耶稣是否是使徒的话圣经中的耶稣？ So 改革中的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引用亚米念来讲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很有趣的是，古德温 Thomas Goodwin 的好朋友约翰欧文则针对另外一个亚米念主义者，他的名字也叫 Goodwin， 可是他是 John Goodwin。 他针对这位亚米念主义者指出，基督代求的功效是绝对的，基督代求的功效是确定的，并不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亚米念主义者会说，如果一个人他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相信耶稣，那么耶稣就按照他这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他代求。也就是说，耶稣的代求是取决，最初是取决于人的决定。约翰欧文会说 No，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得救与否绝不可能是基于罪人败坏的自由意志，而是全然凭着耶稣基督他的献祭和他的代求。基督是为同一批人献祭和代求，这批人就是上帝赐给他，他一个也没有失落的人，不是世人。欧文说，罪人如果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相信耶稣，根本就是妄自菲薄。耶稣代求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向父求，赐给父赐给他的人信心。若非上帝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赐予我们信心，我们这每一个天生与上帝为敌的人根本就不会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亚米念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和高举人的作为，就必须放弃人得救的确据，因为没有人可以确定自己的心智必然会相信到底。而我们则仰望基督，认知就连我们的信心都是他为我们所求来的。 我们新的心智都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自由意志都是他更新的，就是所有其他属灵的福分，一切都是他所求所赐给我们的，儿女的名分，称义，成圣，得荣耀，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有确据，我们才确知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我们得拯救就必得拯救到底。至于主耶稣，他是如何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另外一位清教徒 John Flavel 或 John Flavel 弗拉维尔说，他不确定主耶稣是否发声祷告，但重要的是中保耶稣他的血，他所洒的血大有效力，因为这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比亚伯的血，就是有声音从地向上帝哀告的血所说的更美更大声。因此古德温会说，基督的血从天上呐喊，清教徒就讲，基督的血从天上呐喊，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好，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必然听耶稣的祈求呢？如果雅各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么那被圣灵称义被接在荣耀里的那位，他的祷告岂不最有功效吗？耶稣在父右手边的祷告大有功效，因为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所献的不是公牛公羊的血，而是上帝儿子他自己所流的血，他是凭着他自己的血向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为我们祈求，这样他为我们的代求必有功效，因为向父求的那位，他不仅是大祭司，更是立儿子为大祭司，而且父总是听儿子的话，不是吗？我知道你总是听我的话，这是我们主自己说的，儿子听到父对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父乐意听到子求，而子所求的基业不外乎就是我们父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灭亡。我们又知道父必听子的祈求，这是为什么你需要有三一论，因为父与子什么本为一，而那独一的上帝不能够否认他自己。我们可以继续问，耶稣在天的代求有什么果效？笼统的说，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这果效就是我们得着完整的救恩。你要具体一点的说，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就必然在我们的身上结出祷告的果子。在座的基督徒，你为什么能够祷告？因为基督在天上为你祷告。因此另外一位清教徒 Thomas Watson 华生会说，那少在地上祷告的人，也少有基督在天上为他祷告的确据。我们的主耶稣他升天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父求所应许给他的圣灵，再将那灵浇灌下来给他们的教会，给他的教会。他所浇灌下来的灵不外乎就是那恳求的灵，这就是为什么有基督的灵，属于基督的人能够祷告，也必然祷告。就算你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保罗写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该如何祷告，只是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中文翻译也可以翻译为替我们代求。欧文指出，这不是说圣灵自己向上帝祷告，因为圣灵没有一个人性可借其向上帝祷告。古德温指出，圣灵替我们代求的意思是， 不外乎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心中复制基督在天为我们祈求的回应。How beautiful is that? 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的主耶稣基督长远活着，在天上为你祈求，就拯救你，能够拯救到底？听得出来，这就是得救的确据。哇，很简单，如果你祷告，如果你常常祷告，如果你不住的祷告，如果你渴望祷告，就如你的主在天长远活着，现在这一刻就在为你祷告，你就有得救的确据。关于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件事，我们理当多多思想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特别显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心。保罗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而我们如何有基督的心？基督有什么样的心？在地上我们会问，基督在天的心是否离我们太远、太高？你可能会想，他如今已经升天得荣耀，坐在父的右手边，他是否还记得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学习清教徒多多思想耶稣在天为我们祈求，就明白他不可能忘记我们。中国人会说小别胜新婚，我们的主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若他差圣灵来，就必先从父那里领受所应许给他的圣灵，再浇灌下来。 OK， 我们明白 这件事对我们的意义，但是这件事对耶稣他自己有什么意义？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我们的主在天上他有的是一个复活得荣耀的身体，这表示我们的主在天上有一颗复活得荣耀不朽坏刚强属灵的心。他那颗心如今在天上更无限量的领受圣灵。古德温提醒我们，在天上圣灵在基督心上更无限量的工作，更无限量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表示如果耶稣在地上爱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如今在天上必然更爱父赐给他的人，拯救他们到底。如果耶稣在地上祷告叫彼得不至于失去信心，他如今在天上在这一刻，弟兄姐妹，必然更加迫切为你、为我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祷告祈求，叫我们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灭亡。还记得耶稣复活以后是如何以恩慈领彼得悔改，在海边他为彼得做早餐。那天早上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彼得他是撇下一切奔向他的主耶稣基督。 So 当我们在地上，基督在天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想，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然而我们在天上有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是为我们发声的中保。正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也因为他属于我们，因此每当我们在地上犯罪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天上的主怜悯我们远过于他对我们发怒，发怒的心无法为人代求，但是一颗慈悲怜悯的心所发出的祷告并蒙上帝悦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主耶稣今天如今如何为我们在天祈求，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就如他常用 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如今在天上以他的代求托住每一位父所赐给他的人。你觉得知道这个会叫你更放肆，更没有顾忌的犯罪吗？反正他会拯救我，拯救到底。还是如果你真的是属于他的，爱他的，会叫你在成圣的道路上更加效法你的主，更加越想认识他，更加致死你自己的罪。因为你知道他在天上为你祷告的目的，最终无非就是有一天他要见到你，而人若非圣洁不能见主。就是说我们的主在天上为你的成圣祷告。为什么我们的主在天上为我们祈求？我好确定有一天我们要与他同在，我们是他的心腹，如今我们与他小别。但世界上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丈夫像基督如此照顾他的心腹，如此迫切等待他的心腹。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他说我去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与门徒分离之前，他最后一个祈求是什么？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弟兄姐妹，你还会在想你能够上天堂是因为你配得上天堂吗？还是你的主为你的缘故向他的父也是你的父求？你觉得在所有父赐给他的人与他同在在天堂之前，我们的主会停止祷告吗？如果那不义的官听寡妇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必听他儿子为我们的祈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弟兄姐妹，你要思念，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天对在地的你我的心。他在天的心思念在地的我们，这是我们主所求的，这是他所渴望的，为了他自己的喜乐。为什么我们的主如今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因为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因为我们的主不愿意在天上做一个没有身体的头。为什么圣徒就如世人一样也不免有一死？为什么我们所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的亲人会离开我们？为什么？最终不是天灾人祸，也不是衰老残疾，最终是因为父听了他儿子的祈求。就是在此，弟兄姐妹，就是在此，我们基督徒比世人，我们享有世人没有的安慰。如果我们的亲人是属于耶稣的，是盟主所爱的，我们就知道当他们离开我们，是因为主爱他们远胜于我们爱他们。每当一个圣徒离世，我们所爱的圣徒离世，我们主所得着的远远胜过我们失去。弟兄姐妹，这个认识我们救主讲到系列的目的，就是要你们认识你的救主，就是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的救主耶稣基督。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继续写，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哦，这很激励人心。但是我要问亲爱的，这是你的确据吗？或者不过是一个很方便的属灵口号？这个系列讲到其实是一个诉求或者一个恳求，就是我要求你务要认识人唯一的救主，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还不认识他。或许你在教会长大，或许你固定参加主日聚会，但是你不认识他。亲爱的，检视你自己，你是否爱他？你是否渴望与他同在？你是否渴望与他的肢体团契？你是否爱他的话语？你是否祷告？还是你的祷告不过是例行公事？如果你属于他，你岂能对他不冷不热？他如今在天上为你祷告，他岂会要一个无所谓的心腹与他同在？而如果你爱他，你渴望有一天要见到他，哇，爱能发电 right? Yeah, 这个盼望就是你活在世上的动力。有一天你要与你的主同在，哦，如果是如此，你在世上就没有任何问题。 yeah, yeah, 苦难，所有苦难之中你没有问题，在所有火一般的试炼中你没有问题。你会有大喜乐，因为你知道 right? No, 因为你深信没有任何事可叫你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你主基督耶稣里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救主，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你赦免我们，顾念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总不多思想你儿子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不明白他对我们的心志，我们不多默想他在天上有一颗为我们祈求的心。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因为他不能不爱我们。毕竟我们是你赐给他的人，毕竟我们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他流自己的血将我们赎回的，他付上最高代价的也必然是他的挚爱主耶稣。求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总是太理所当然，太理所当然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你要与我们同在过于我们想与你同在，我们宁可与世人同乐也不愿意与你的肢体团契，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你，不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不再行尸走肉，叫我们的目光仰望你，就是创始成就我们信心的，拯救我们到底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缘故我祷告。